个月我笑如一开，只觉得激动的梨花把你碎花啊，我 再请听刑场壮别。 有娘，有啊， 此刻娘听恩孩儿辜负娘亲一片心，娘啊这周日可以来到，我们要完美那表对的人， 有啊娘啊好好来看看侬，神态依旧，慈母为相啊，你听，但记得十七年的有一天，没有月亮， 也没有 啊。 地也是折磨心， 你提起了实在红色灯，几年那西坡浑身是伤，今日你过去一模样，不懂的早女的别人恩根在在十七年， 十七年 也记清的， 也记清的到下去， 一代的亲人有家不恩， 娘谁不恩记，要嫁个命干到底，才能够不开乌云见光明。 我有你这样好的女子更加傲， 更加傲，儿子有你这样的好母亲，娘，家里菩萨不能投降伊，才能够保佑的家弥在心。 如今我已六年不认礼，奈何伊大表嫂求病已有罪， 我问你菩萨可曾进洞府， 铁梅姑娘太任性，把她当作礼物送出去，不巧被放出了门，破屋子挂铃上二弟， 小小年纪竟为得主人情，以后你要对他多教导，娘替妹成为有用人。 下面请听袁冰中在《雷雨》当中的唱段，《飞向一个新世界》。 师父，大概你心中想我家恨，光门不该叫你为家里，其实今朝此扎日我想想实在对不起，这瓜爹爹不该应，我恨他这刚强就不刚理，不过你心里莫得有，事情慢慢会改变，待等我父亲会夸大，我一定帮助你到死去。师父啊，这世界不应该再存在，我和你都为你记起，我们的世界不在此，我和你一同去找你。 你说呀，你真会得讲闲话。 师父是真的，我有时候心忘记了你，忘

好，桂英，我告诉侬了吧。现在我决定留下来， 侬 坐着老爹我来披风。 请你不要再讲笑话，他真的要动身。 马桂英，不是笑，是真的。杜大帝包得到此来，这家边庭花比花生，敌人趁你转移无法来胜利，他们就同策划闹心，无畏阻拦是我方。召开公子会，向国家臣子去申命。假使我们共产党以火的冒出人命，为了不娘党的名誉的损失，我定要当场付出生性命。所以我再三请求留下来。 侬， 不行啊！我相信你一定会得人。 就很轻松，应该由我担任。而花你是非是到家方去，是投身于革命的大家庭。家就弟兄身平人，给你的兵不有保证， 我有你这样个同志给骄傲，你英勇的行为使我更尊敬，你是我压力的好榜样，你的话我永远记在心，失去我爸爸当白羊，我一定好好也得努力就当的。 对， 不过你的此心都为尽，不为你的恩情我担心。 放心吧，走得大气我儿把好，而花期为有广大的同学们，趁他的人生超过他也变风里的在说等约定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什么？已有家人喜革命，这子的本的为家来，不求的重逢更高兴。 向往解放区， 我孤家身，不知哪里听话折磨，请侬请侬，哎，我倒一杯开水给侬吃吃啊！呀，哦，喏喏喏，吃吧。 好。 哎，蛮好讲的。 我心为啥这样子急呢？ 哎呀，慧英啊，第一天日家真要弄我闷死去了，啥事体都不晓得。哦，好好，吃了就再讲吧。哎，蛮好讲的。那慧英，莫比我那天特心人，也要。西风浪 地半年吹开了海明天，王姐姐我们也马上，幸亏我们是西小姐的个太子大地心大一趟，今日我带来这里一同去， 你与我同去啥地方， 组织上决定你我同到家方去， 啥 下面是年轻一代当中的唱段《读遗书》。 月神，我们不是你的亲父母，侬亲生的父母，对儿子是你自己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？我哪里会有失去的父母亲？月神，你父母是我们的老亲人，共同牺牲为革命，我们一起朝代步，为国民党归敬给老们，敌人重营靠打我们不屈服，谁想你父母偏心，你父亲在你离人出世之地被枪杀，他英勇不屈

再请听金彩凤演唱的《碧玉簪》。 今夜起飞 他翻进门，要是他受了风困困，成。 下面是何英等演唱的《梁祝》。 最后是方亚芬演唱的《西厢记》。 求必中我一口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一组越剧选段。听众朋友，再会。